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37集。秦冉很像一个人。徐瑶光的话一如既往的少，只顿了顿，抬头看了秦宇一眼，沉默又寡言。乔生却突然偏了偏头，挺奇怪的看着秦宇。秦宇捏紧了书，笑笑。 我说的有什么地方不对吗？我姐姐那个人吧，打架斗殴是家常便饭，这些都是真的。要不是她惹事生非，当初那学校也不会不收她。还是徐校长看她可怜，若不然以她的档案，怎么能来一中？ 你为什么对你姐姐偏见那么大？他不是你们说的那样，今天的事本来就是你们班的蒋寒自找的。 乔生拍了拍手里的篮球，没有什么表情的冲他说了一句。秦宇手一顿，他没有想到乔生会这么跟他说话。 我去操场打球啊，今天就不去艺术楼了。 乔生跟徐瑶光说了一声，就拍着篮球叫上几个男生去操场上，也没有给秦宇道歉。徐瑶光点点头，看着乔生离开，他收回眼神，见秦宇愣住了，他缓缓开口。 徐校长不是同情心泛滥的人。 啊？ 秦宇没有反应过来，一会儿后，他抿唇笑笑。 你又说笑了，你怎么知道徐校长是什么样的人？ 说完，他抱着书本，沉默地走着。看着前方跟几个男生去篮球馆一起打球的乔生，秦宇十分郁闷。他不太清楚徐瑶光的身份，当时他在魏子航面前维护了他一次，当时都觉得能镇得住魏子航的人一定不一般。可这两年徐瑶光一直住宿舍，穿的用的吃的都很简单。也是因为这样，即便他姓徐，也没有人把他跟徐校长联系在一块儿。倒是乔生，富二代的标签贴在身上。两人一道进了艺术楼。双休日，秦宇没有做其他事，就是苦练小提琴，几乎每天十几个小时都扑在小提琴上，眼下拉得有些顺畅，没有之前那么晦涩了。只是总还少几分东西。尽管如此，学生会的几个人也被惊到了，十分激动。 哇，秦宇，你校庆上要弹这个吗？这也太好听了吧。 校庆会上的曲子不是跟你们配合好了吗？ 秦宇抿抿唇说道。 这个是我用来拜师用的，自己做的曲。 啊，是吗？ 在场的人都很惊讶以及羡慕，唯有徐瑶光有些怔怔的。秦宇的琴声有点那天的味道，但总少了什么，他皱皱眉又说不上来。 怎么样？ 秦宇开口问他。徐瑶光收回思绪。 很好听。 秦宇一曲练完，徐瑶光也去食堂吃饭。今天脱堂了，秦冉又在教室里待了一会儿。晚上突然下雨了，还挺大，雨雾迷蒙，远一点的房子都看得模模糊糊的。林思然找聂飞说做板报的事，便跟聂飞一把伞走了。本来他要去宿舍拿伞，见潘明月在酒吧门口手里也有一把黑伞，林思然就笑着跟秦冉说了一句。这会儿校园路上三三两两的人结伴走着，不是那么吵，挺安静。校医室，因为突然下雨，暂时没有什么人来这里。陆兆颖靠在椅背上，翘着二郎腿，手指在桌子上敲着，偏头看向程俊。 俊言，江院长那边想见你。 程俊这边正在看一桩十分罕见的病例，闻言头也没抬，十分冷淡地翻过一页，又懒又散的。 不见。 手术都做完了，还见什么？知道程公子向来不耐烦这些事儿，陆兆颖也不奇怪，只是看了眼门外，担忧道： 这么大的雨，秦小冉不知道有没有伞，他发烧才刚好。 陈俊手一顿，不由得抬起头。因为秦冉还没来，校医室的大门是开着的，正好看到两个人姗姗走来，举着伞的女生短发，戴着眼镜，看不太清楚脸。本来也该不错的长相，只是比起身边的张扬明艳，略显寡淡。程俊没有注意到，他的目光全放在他身侧的女生身上。漫不经心间又薄凉，极其出色的眉眼在雾气冲刷下越发鲜明，犹如浓墨重彩的山水画。秦冉跟潘明月之间没有交流，从头到尾一句也没有。等秦冉走进校医室，潘明月就转身去了食堂。陆兆颖看着那离开的背影，挺单薄的，他不由侧了侧脑袋，有些渐渐地问道， 哎，秦小冉，那是你同学，怎么不让他进来坐坐？你看他衣服都湿了。 他没时间，要赶着学习。校服外套有些湿了，秦冉脱下来，陆兆颖啧了一声， 原来是书呆子。 程俊拿起空调遥控器调高了几度，继续拿起案例，却没有怎么认真看，余光看着在厨房里的秦冉，手上的劲儿很大，面无表情的，挺暴躁的。他很不高兴，浑身上下都写满了不高兴。程俊继续看着案例，靠着沙发，长睫垂着，手中的案例翻得也那么漫不经心起来。这两天三个人也有了患难感情，就算撇开程俊这一层，陆兆颖对秦冉也不设防，不然当初程俊说这里缺人，陆兆颖也没有阻止。此时陆兆颖请秦冉留下来吃饭，秦冉也不推脱，食堂人多，他一向不怎么去的。他经常去外面找人不多的店里，挺费力气的。吃饭的时候，程俊的腿微微的搭着，看着秦冉挺愁眉苦脸的，似乎挺不经意的问道， 怎么了？ 哦。秦冉应了一声，平日里总是酷得不行的女生有点不在状态，眼睛耷拉着。这个星期六开家长会，我外婆还在医院。陆兆颖本来想皮一句，忽然想起宁晴，又生生收回去，低头默不作声地开始吃饭。程俊定定地看了他一会儿，不禁笑了笑，他平日里总是懒倦，即便是笑也颇让人感觉到压力，此时一笑，眸底的浓俊化开，清然透彻，玉化冬雪。 你老师又不认识你的家人， 他开口道。陆兆颖十分大方地说道， 哎，秦小冉，我可以当你爸爸。 秦冉却是摸着下巴看着陆兆颖，认真地思考这个可能。 你当我爸爸太年轻了。 那哥哥什么的也行，我们说好了。 陆兆颖整了整衣服很满意，又问道， 刚刚你那个同学跟你一个班吗？ 程俊面无表情地看他一眼，两人商量了很久，直到吃完，陆兆颖意犹未尽，忽然感觉到程俊的目光。程俊眉目如画，挺和善的。 我怎么没听说过京城杀伐果决的陆少这么热心。 陆兆颖却腿软，他又挠挠脑袋， 俊爷，秦小冉确实好看，一见面我就被她惊艳到了，可我对她真没那种意思。 给她几个胆她也不敢呢。秦冉说得挺淡然的，星期六开家长会没人去，但陆兆颖却觉得难受，很莫名的。他堂堂陆少何时顾及过别人的感受呢？可秦冉在这的几天，他一句话都没有提过他的家里人，甚至于秦冉负责两人的饭，他连他的资料都没有去查过。要知道他们两人的厨师是要经过层层筛选的。 程俊本来也是随口一句，听到这儿却是正了神色，微微思索着。 继续说。 陆兆颖挠挠头，摸着耳钉，神色有理。 我就是觉得他有种莫名的亲近感，反正我说不出来，要不然我当时吃饱了没事跟你一起去威胁他妈妈。 亲近感。 程俊黑了脸，继续笑道。 不是。 陆兆颖腾的一下站起来，脑中灵光一闪。 我觉得他很像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